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和路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的白天全市的供暖气象指数是3，天气比较冷，室内的降温幅度比较大，应该加大供暖量，以确保室内的温度达标。那么如果您觉得室内的温度比较低的话，可以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啊。如果是暖气不够热呢，可以打这个相应的服务热线来去为您进行调整和维修。那今天夜间全市的各供暖气象指数呢到达了4啊，是非常的寒冷。那么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保暖，注意预防感冒。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那么现在的这个路况显示啊，目前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有这样一些：京沪高速的进京方向大洋房桥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五环的上清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要小心驾驶；东五环的七棵树桥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平房桥；广外大街的湾子路口南向北方向也出现了一起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另外，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白纸坊桥到阜成门桥，以及西三环丰益桥到花园桥，西四环的丰北桥到定慧桥，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到晋源桥，都是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定慧桥西向东方向也有一起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现在是北京时间10:04，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经过上一周的冷空气的频繁袭击，这一周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想必也是各位很关心的啊。这周呢，弱冷空气频繁袭击京城，他说是弱，那就弱了点吧。但是同样呢，从周三开始啊，这个天气的空气质量状况呢，可能会有所变差。希望不要影响大家的心情啊。 这阴天呢，湿度一大了以后，可能那个雾气它就散不开了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只要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有阳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出门去走一走，去逛逛公园儿。特别也提示大家啊，2019年的公园游览年票在本月的15号呢，已经开始 发售了。那么大家呢，如果有这个办公园年票的意愿呢，抓紧时间啊。如果您错过了当天这个时间呢，也可以到很多公园的那个售票处去办理相关的一些换卡和办新卡的这个事宜。 是。这个换这个公园年卡呢，就是到各大公园的售票处，这是一个方式。你像比如说您还没有退休在单位的话，有的时候单位也会给您统一的去办理，反正你别错过这个时间就好了。 对，那么2019年的公园年票呢，是100块钱和200块钱两种啊。另外呢，也是提示大家，就是凡是国家法定节假日和举办文化活动期间，那么持年票的市民呢，应该按照公园的管理规定持票游览。那有些时候呢，可能它里面办一些活动，你这票就不管用了，或者说可能相应的需要再添一点钱啊，这个大家也要理解。那么另外呢，也是告诉大家，就是同时购买叫做联合年卡的朋友呢，请妥善保管叫做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使用手册。哎，要就是你用的时候呢，要看看上面那个有一些注意需这个注意事项啊，须知什么的啊。 哎，京津冀是不是这个好多只要是它上面标注的景点我们都可以去。 应该是。 对。换卡或者充值的话，也是得到这些公园的这个售票处。 待会儿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如果哪位听众需要的话，反正我觉得如果特别爱出门玩的朋友啊，就是甭管是办公园年票啊，还是办这个休闲旅游年卡，都还是相当实惠的。 对对对。 好了，那么分享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开始今天以及这一周的生活互助的内容。收音机前的各位呢，需要大家帮忙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服务这就开始。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来看看朋友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吧。 哎， 下面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你需要跟这位听众朋友一样，好好的考虑一下了。 考虑一下， 因为你说话就快到这年份了吧？别不爱听啊！这位听众的问题是这样的，他是说，如果明年7月份的生日 啊， 那么老年卡没有办理，就可能还不到岁数，明年7月份才到岁数。那么现在呢，公园又不办这个50块钱的 卡了， 卡了。对 啊，这跟咱们刚才说的公园年卡不是一回事儿啊。 他说2019年上半年那怎么去公园比较合算呢？怎么去比较实惠呢？就现在他还不像那个有证的老年朋友，人家进门都不要钱， 就是 他还得花点钱。 他得到明年7月，那这个头6个月是吧？他要去公园，公园的话又不能办一个半价的卡。 是啊，你说咱说您忍半年，这不合适。 也不行，那就半年平就不能让我出去逛公园去了，也不是。 别去贵的呗。 别去贵的。 当然，喜欢这个出门的朋友啊，就是什么都拦不住啊。 对。 当然，如果能够有一个特别实惠，哎，又简便这样一个方法的话，也挺好的。那大伙儿给出主意呗。 是。这个我觉得跟您家里人合伙，这个有合伙这一说，这个上面是带照片的，我记得 啊， 就咱们那个100元跟200元，刚才说的那个年卡上边是带您照片的，要核对的应该是。 像咱们吧，首先没工夫逛公园哈，而且去的也少，可能对这方面的事情不是太了解。但是就是我好像知道，就有一些公园它本身有自己的那个叫月票吧，或者是年票。 对对对。 如果说你经常去某一个公园的话，那么这半年您可不可以考虑就是办一两个您常去或者喜欢去的这种它本身公园的这个年票或者是年卡 呢？办那种月卡是吧？你一个月一个月的交钱，对吧？我你想比如说这冬3月吧，出去的少，那就我就先不办是吧？等到那个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弄一3个月是吧？差不多也就到7月了。 是，反正我们给您出的主意啊，大家也可以帮着出出主意，因为毕竟那个岁数的可能经验更丰富一些啊。 好，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办卡挺好的，就是你花钱了，你就督着自个儿得出去 锻炼， 老闷在家里头， 要不然我这个钱白花了是吧？ 就是啊， 嗯。 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嗯，这位朋友说，哪位朋友知道哪儿有卖自动全自动的小型洗衣机的？宽要41厘米，长是70厘米到80厘米之间。我觉得您说那个应该反了吧？应该是高7到80。 嗯。 产地呢哪里的都可以，说是我是帮一个残疾人师傅发的信息，如果哪里有这个尺寸的小的全自动的洗衣机，麻烦您联系我一下。 嗯， 啊，这位是李女士，她留了联系电话，咱们先说一下吧，13691337559，13691337559， 就是他对于这个洗衣机的尺寸有一定的要求啊， 对对对对， 就是基本上得在这个。可以比这个小那么一点，但是大了我估计那地儿可能就装不进去了。 是 啊， 尤其是它这个宽度还要小一些， 嗯， 高度好像普通的洗衣机7-80厘米高都差不多都这样。 行， 它 给写成了长哈，我还说这长条的，那不是鱼缸吗？ 对呀，那个就不是洗衣机了。那个这个尺寸，您这个尺寸还不是太，应该不是太难找啊。这个，我们家里曾经买过一个，可能都不到不到70厘米吧，也就60厘米左右高的这样的。这个，我原来我印象当中海尔有这种小型的。 迷你的， 对对， 哦， 这个再迷你呢，比这个再小呢，就只能洗一些内衣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很多家里面有小朋友给宝宝专门用这么一个哈。 对，像他说的这个尺寸的这个全自动洗衣机呢，基本上像我们洗日常的衣服什么的， 床单呢？ 小点的单人的床单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大的双人的被罩啊、床单啊，可能洗起来就 费点劲， 费劲了啊。 行吧，反正就那么大点地儿，就只能装这么大点东西啊。 嗯，羽绒服估计也够呛。 羽绒服尽量别放洗衣机里洗啊， 就这意思吧。 嗯，行，大家给学不学吧啊？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事儿啊。 嗯， 这事儿吧，其实还不是太好解决。嗯，他说想问一下帮团的帮友们啊，哪位呢碰到过跟我这事儿类似的情况？他呢在一家服装专卖店呀，今年4月份买的，呵，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小半年了吧，半年多了。他说预付一件衬衫的全款。那么等待店里的调货，那么这货到了之后呢，发现这个衬衫啊好像质量有毛病，都是毛毛，他就要求退货，但是店员不同意。可是我这钱呢都已经交了，衣服我也没拿，因为不合我心意嘛。 嗯， 后来呢还去这个工商申请了，也没有什么结果。就想问问大家，这种情况啊有没有什么公平合理的办法能够解决？ 这个要你要赶上那个可以打那个12315的那个热线来去咨询。 嗯， 哎，这个就是消费者的这个投诉热线，然后这里边看看有没有什么专家咨询啊这一类的问题，看看有一些什么相应的，他们为您出一些解决的办法。 对，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要分清楚啊，它真的是质量的问题，还是说它就是您当时没有搞清楚它本身是一个什么样子。因为你没有看到他这个样子嘛，你看的是这个没有到店里来的衣服，然后你发现他来了之后跟你想象那个样子不一样，但其实并不是质量问题，这是两码事儿。 对，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比如说尺寸没有， 就是网上买特别容易碰到这种情况， 这个， 就那照片和你拿到的这个实物是不一样，但是你说它是质量问题吗？有些比如说它什么开线了，扣子掉了，那个意思稍微一扯就破了呀，或者掉色什么的，这是质量问题，但有些可能就是这样子， 哎， 你不喜欢。 他这个还不是说在网上买的， 对， 他是在店里头，我估计就是没有合适的号。哎，这一般这个店员都会说，我们给您调一件啊，然后到时候您再来取，或者给您快递回家里去。 嗯， 他是在取货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东西，他觉得不好， 啊， 想要退货。 都是毛毛，不知道这个毛毛是什么毛毛，是质量造成的问题，还是说他那衬衣本身就是那种带绒毛的，还是怎么着啊？ 我觉得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他不给您退货是 不应该的， 不应该的， 不应该的。 这个您可以真的去走一下法律和投诉啊这样的这个途径来咨询一下。 挺麻烦的，有时候就觉得为一件衬衫，你说跟他较这么大劲，就有些人就放弃了，但有些人就较真儿，说我不是说为了这个钱，我要的就是这口气。 对，那您就可以去试一试。 嗯。 好吧，有类似经历的朋友可以跟他分享一下，交流一下经验啊，看看这个事儿怎么能够，最好是能够和平的、妥善的解决，两边都别太生气上火啊。 没错。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说老人买共有产权房，这个房屋的面积有没有限制？因为他想买大一点的，让子女和老人一起住，行吗？ 这个恐怕是不太合乎这种共有产权房它的这个政策的。 嗯，它有要求的哈， 对对， 有比例的。 这个共有产权房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个无房刚需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他的这个急需的这个住房的面积。那么他可能对于，甚至我觉得包括年龄，可能是不是都有一些限制？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上次请律师来的时候专门讲了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这个事儿，您可能没有听，没来得及听啊。是这样，就是每一个公司，就是每一个房地产公司，他所建的不同项目的共有产权房的要求都是 不 一 样 的。比如说你开发商 啊， 你盖了一个甲楼，同时你也盖了一个乙楼，那么你有可能在同一个地儿，有可能 吓我一跳，我盖了一个甲楼。 你这个甲楼跟乙楼的要求可能都不一样， 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说您看好了哪一个，或者说您这个合乎条件基本上是哪一个，然后您具体去问那一家，具体有什么要求，从面积上啊，到年龄上啊，到一系列的问题，他们是最清楚的。 是，哎，好吧，看看还有没有比咱们更明白的朋友啊，你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 好，下面这事儿我觉得你要是，哎呀，现在早点哈，退休了之后你还真可以兼个职，是吧？你行吗？ 这不好说啊，就是他说，就是他的公司里边想要求一位来给做饭的师傅 啊， 这个公司里边 多少人没说， 对对，您那个规模是怎么样的，您要求这个餐饮的标准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很具体了。 对，我估摸着啊，在我们这儿求而且比较着急的，应该是人不会太多的一个小公司， 十个八个人，然后就是大家能吃饱， 中午吃顿饭热乎饭就行了。因为你想，这是大公司那种的，您肯定有师傅哈， 是是， 而且不止一位做饭师傅嘛。 您这个其实您可以联系一下家政公司啊，这个有些家政公司它会有这方面的服务， 还有那种小时的专门到点去给您做饭的， 对对对对对， 都可以哈。当然有哪位听众就是您之前是干这行的，现在闲着还喜欢重操旧业哈， 就稍微给他们掂两勺哈， 喜欢的话 弄个十个八个人吃的菜啊也行。 我们猜是十个八个人啊，具体你们联系一下，比如说什么时候做饭呢，多少人的饭呀，多少工资啊，你们自己联系啊。 好， 电话是18221843225，18221843225。你去领吗？ 哇， 当然得看做什么菜， 我估计应该能搞得定啊。 家常便饭还行、啊。 哎，对对，这就是您别要求太高了、 南北大菜就算了是吗？ 一两个也还可以。 牛皮可不是吹的。 哎哎，对对，您比如说一般的什么酱牛肉啊、红烧肉啊，这咱们还可以搞定啊。 行吧，刚刚我们这些问题呢，等待朋友们的回复啊，有经验的分享经验，知道哪儿有的呢，麻烦您也给说一声，打电话呢，或者是发个信息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都是可以的。 在咱们这儿求助的问题肯定会有很好的这个就是机会得到解决啊。你比如说这位朋友说前几天在咱们这儿求助了一个修补羽绒服的事儿啊，这我还有印象。然后他说这个我这个信息说出来之后啊，就有位徐师傅给我打电话呀，并且帮我解决了问题啊。那徐师傅人非常的诚恳，在这儿呢我再一次向徐师傅表示感谢，也感谢帮帮团。 这就是帮团速度哈。 哎，明天没准就有李师傅、张师傅、赵师傅去给您做饭去了， 还有刘师傅。 刘师傅暂时去不了。 这是必须的必啊。 好吧， 行，我们来看这一组的转让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哎，这位朋友就转让一个全新的迷你洗衣机，它是单洗的，不能甩干啊，不是那个全自动的那种，70元的价格，适合给孩子们单独的洗那个小衣服啊。东西呢在昌平的回龙观，自己来取，没法发快递啊。电话是15701682661，15701682661。 这位朋友呢，他想出手的是一台轮椅，没有具体说轮椅的情况啊，只是说打算180出手。电话是18211178605，18211178605。 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亚都加湿器，全新的，100元的价格。电话是13693335659，13693335659，在西直门附近。 这位听众呢想出手的是，哎呦，您这有点反季节哈，估摸着不好，不太好出手，除非特别便宜。 嗯 ，TCL 的叫做单冷空调扇， 是， 嗯，移动加湿，然后还有这个冰冷风扇，还送物理冰袋，这夏天挺好使啊。 嗯、 高是70，宽30，大概有个80%新吧，打算70出手啊，在长安街永安里， 嗯， 电话是13718347498，离咱们不远 啊，是 13718347498。 哎，这我给您出一主意啊，您也可以反季节使用。它所谓的这个单冷空调扇呀、啊，是因为你夏天你家里边凉，家里凉水再放进冰块，这样它吹出来那个风呢，就是比较凉的。您现在可以反过来用啊，你加点温水，然后不要加冰块，直接这个当加湿器用就可以了。那这还是现在还是可以用得上的 哦、嗯、你确定吗？ 哎，当然确定，以这个这叫什么，确定 以及肯定， 肯定 是吧， 以及肯定啊这位朋友转让一个乐器啊，雅马哈电子琴2000型号啊，500元的价格，有需要的朋友呢您打电话联系，电话是13701286352啊，13701283652。 这位听众啊想送一个三开门的大立柜，谁需要啊？ 嗯， 我记得上周五好像送了好多件家具，就是咱不同的听众啊、 哎、 不知道都有没有结果了、 嗯、 送的反正一般都比较快， 是吧， 但都是家具啊。 哎， 这位听众也是家里有一个三开门大立柜，中间呢是那种就是带门的 穿 衣镜、 啊、 宽是1.4米，厚度是58，高是1.9米， 哦， 就长吧应该是。 哎呦，这他如果说高是1.9米，宽是1.4米，就是这样是1.4米，这样是1.9米 啊， 还是这样的，对 啊，行，反正送给需要的朋友啊，在蒲黄榆那一片需要您自取， 哎、 电话是15910247100，15910247100。 您这是一个标准的80年代流行的一个家具， 老家具了。 哎，你别看现在老家具可着实了啊、 嗯， 好多家里那大衣柜都是自己买板子，然后找木工在家里打的。 哦，就是现在那个老电影或者年代电视剧里面还能看到那个东西、啊。 您如果您现在到这个，应该是在国博吧？这40改革开放40年这个纪念的这个不是这个展览啊？这个很多朋友们都去参观，那里边有好多老物件，就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家具。啊，这非常的这个有年代感啊，但是它一般分量都比较大，您要是想要的话，您去您得找一个比较大的车去搬，这倒是真的。您想1.9米的高度，包括说还得多找几个人，嗯、 啊、 反正得有心理准备啊。 说白了就是那个运费啊， 对 运费加人工搬运费，那个价格可能都超过实际本身这个柜子要卖的。 哎，对，就是说柜子送你的、 啊、 然后你这个请一搬家公司去搬呢，可能得花200啊，这是有可能的啊。 对，最好搬家公司自个儿收了、 嗯、 还是。 是是是。好。下边这位朋友转上一个，这个东西不用那么大费劲了，是一个大顺牌的电焖烧锅，户外户内专用，原味焖烧，很省时省力。东西在小街桥附近，电话是13671111八301，13671111八301。 这位朋友呢，想出手一台老飞鸽的自行车啊、 嗯， 老飞鸽啊是枣红色的，26，还有90%新的。转让价400，说有收藏价值啊，电话是17800801617，17800801617。 哎， 好，刚刚这些信息呢我们先消化一下啊，通过北京榜样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在第二时段将继续为您服务，一会儿见。 你是我的灵，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好，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互帮互助。同时呢，第一时段的有些问题呢，也是得到了朋友们的反馈啊。关于这个办公园年卡的这个事儿吧，大家也是说法不一。有人一路特直接啊，说嗨，您这59年都忍过去了，您就再忍半年呗。 哎，这涉及到一个年龄的问题哈。这个有位朋友他说，就是您那个就是如果有那个60岁到64岁的那个老人用的养老助残卡，您可以免费逛16家市属公园。50年的这个公园年票今年没有了。 嗯， 然后像刚才这位朋友，咱们这位朋友判断哈，他是。这求助 没到六十岁 啊，哎呀，马上要退休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坎儿的还是下一 个 阶梯？ 那 个 坎儿， 65岁的那个阶梯， 对，65岁以下，60岁以上啊，65岁好像就能办那个老年卡了， 嗯， 对吧？就咱们那个，就是大家都用的那个老年卡，这坐公交车呀可以刷，对吧？去公园好像也可以刷，是那样的。 行，反正实在不行，就像刚才那位说的，就是挺实际的哈。 嗯， 您就该玩您的，玩您的。你要是该花钱就花钱，是吧？ 哎， 什么也挡不住咱玩的心情。半年之后，您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了嘛？ 好吧。嗯、 那没折的折不就是这个折吗？ 哎，对，这个就是好在时间不长啊。 好在时间不长，还有刚好这半年它天气有几个月它是很冷的嘛？ 哎，对对， 也不太建议就是常出门哈。你瞧我们这话说的， 室内的活动， 对吧？自个儿绕进去了啊。 哎，下下棋呀、啊，打打牌呀、啊，等等，是吧？也可以。 总而言之，开心就好啊。 嗯。 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回复我们关于那个洗衣机的事儿啊、 哎， 就是那个小洗衣机， 有听众说呀，说那个去大一点的，就是类似什么大中国美、苏宁这样的， 对， 电器城，说那里面有各种型号的洗衣机，大的小的都有。 哎，这个你可以就多转转，尤其是那些比较大众的品牌。但是有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这种就这种小型号的吧，有时候它有个样机，但是没货。 啊、哦，那你就不行，就得提前跟他定，就是我要这么大的，他肯如果有的话，会给你调货或者怎么着？ 对对对，做一个预定 啊，这个到时候可能来货了以后，你再给您发过去，或者说您再来取。 反正这种特殊尺寸的吧，是稍微麻烦一点啊。 嗯。 这位也出了个主意，他说你可以上网上搜搜这样的洗衣机。 对。 说我弟弟啊，刚升级当了爷爷，说他们就在网上买的小洗衣机挺好使的。 是。 但是我估摸着他买的是那种咱们说的迷你的，就专门适合单独给小朋友用的那种。 嗯。 应该是比这位听众要求的那种还小一点。哎、 你按照你这个尺寸呀，你去搜索、嗯、就是如果现在就是在网上商城嘛，它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标准设定。 嗯。 哎，你搜索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标准设定，然后你搜一下看有没有。 对。您就帮人帮到家呗， 嗯、 您这个如果电脑玩的好的话，就帮这位残疾朋友搜一下，看看网上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哎、 还有就是，也就是电器城去转一转了，因为这东西它也没有，它也不像皮鞋是可以定做， 嗯， 是吧？嗯，再来看一下新的问题啊。 有两个朋友都涉及到了羽绒服啊、 嗯， 这个天气。一位朋友说，我这羽绒服有点瘦了，怎么办？另外一位朋友问说，哪有翻新羽绒服的？啊，咱们先把这个想问搬新羽绒服的这位寇女士的电话给您说一下吧，是18614239308，18614239308。 嗯， 前边那位朋友的电话啊，也留了，后来他补充了是18511801052。 再说一遍， 哎，18511801052，这两位朋友都涉及到这个就羽绒服它修改的这种业务，我觉得。 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啊， 嗯、 这种业务，好多都有、 嗯， 还有的就是那种一年四季都有的，只不过呢，就是一个您得找那个靠谱一点的，别他把羽绒服给您那个里面的羽绒给你 弄 得还不如 坏了， 哎，还不如以前。还有就是他的手艺，还有就是价格， 是 就目前的这种。缝纫的价格啊，包括修补啊， 嗯、都不低啊， 相当的不低，相当的不低啊。 嗯， 所以您到那个去的时候，最好先问一下， 对对对， 看看您这个羽绒服是重新翻新一下呢，改一下那个更合算，还是干脆您去买一件新的合算？ 嗯， 因为赶上这个年前啊，或者年底搞促销的时候呢，很多厂家他搞活动嘛，那羽绒服其实。好几折啊、哎，好几折。对于服装产业来说，现在已经到了就是该进春装的时候了。 对对对 啊，所以这个冬装已经差不离了， 就开始打折了。 哎，您这不行，您就来一件那个，哎，他们搞活动时候那折扣价的，其实可能比您那翻新或者是什么重新改一下还省心、 嗯、 还省事儿。 嗯，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您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啊，这个现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信息在网上发布，然后再打电话联系联系。 嗯，重点就是要保证质量啊， 嗯、 因为我们穿羽绒服是为了保暖，那么羽绒的质量包括羽绒外面那层皮儿的质量都很重要，否则的话它起不到作用嘛。 嗯， 大家也不能太图便宜了啊， 哎、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是生活和经验告诉我们的道理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嗯、 他想问一下，说哪位朋友知道就是中关村那儿有一个科普农庄， 哦， 说听说那儿有那个新品种的蔬菜还可以采摘是吗？ 中关村里头啊， 他自己写的，他是听电台说的。 是吗、 嗯、啊，就说哪个节目说、嗯、但是他当时没有报这个地址和电话，是这样，因为如果不是广告节目哈，他没交钱的话，任何节目都不能随便报地址和电话，那是违规的啊！ 你说的太直白了， 这要不然大家听不明白，就是这意思啊。 是 是, 是。 但是我不知道您这个名字写的准确不准确，他写的叫做中关村科普农庄。 嗯。 但凡叫什么什么农庄的，都有那种营业性质的、商业性质的。 对。 所以它属于那种经营范围。 对。 肯定我们不能随便报，甭管是哪个节目啊，都不能随便报地址电话。但是如果哪位听众知道啊，或者去过，嗯，可以。跟这位听众分享一下吧，就大概在一个什么方位，还是说，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呀？ 是， 这个这都有待于确定啊，因为我们也头一回听说这个中关村科普农庄的这么个说法。 对，因为我记得吧，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曾经追访过一位听众，他是在他不叫科普农庄，他是在叫做农科院的一个地方工作，然后他们那个院所旁边附近有这么一个商店，是可以里面卖一些好的那个种子的。啊，蔬菜种子，还有一些新品的什么成品都可以。 哎， 但是是不是跟您说的这是一回事儿，我就不清楚了。 我这倒是这个搜索到了一个啊，这个他这个我只能这么说吧，他这个中关村啊，和咱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中关村不是一回事儿 啊，不是一个中关村是吧？ 他真的是一个村， 就叫中关村是吗？ 这样吧，我把这个地址私信给您哈，然后 您自个儿查一查， 您自个儿再查一查 啊，这个地址挺有意思的。 我也挺好奇。 哎，对对对，他真的是一个村啊，他确实也在海淀啊，但他不在咱们通常理解的那个地方。 但是他卖菜吗？可以采摘吗？ 他当然，那个地图上标志的就是您说的这个科普农庄 啊， 那应该就是有吧？ 那我估计就是那种对外经营式的，有大棚什么之类的哈。 对， 不是我们的大棚啊，是蔬菜大棚啊。 这个大棚什么也产不出来， 有知识就行啊。 好吧。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的问题也挺有意思的。他说：“我小孙女啊，今年7岁。” 哦， 一直在国外上小学，现在国外已经放假了嘛，他就来北京了。但是现在国内的小学校呢还没有放假， 哎， 所以没有人跟他玩， 没伴儿。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找一些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因为他孩子寂寞嘛，而且呢还可以在一起用英语交流。那平时没时间，平时肯定是没时间嘛。 就看来您只能找那个同样也是在国外上学的孩子放假回来的。 也不一定，现在那个国内的很多小朋友呢，英语说的挺溜的。 问题人天天上课呀， 就只能周六啊。所以人家说了嘛，如果平时没时间，那就只能就是 周六日。 哎，周六日也可以。 周六日还上补习班呢，哪有时间跟你聊天？ 所以就只能是可能呗。 哎。您给他报一补习班， 你算了吧，你让人歇歇吧啊。说或者说哪位听众知道，就是这个时间段什么地方有小朋友比较多的，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玩的？ 哎， 咱们国内小朋友，北京小朋友应该是1月25号， 差不多 放假。 哎，这你熟， 这还早着呢哈， 还一个月，一个多月呢啊。您可以带他去那个大商场。啊，一般大商场里都有一个这个儿童活动区， 但是都是小一点的小孩，没有同龄的，同龄的确实都在上学， 对，都在上学呢。 那只能就是您带他到附近的培训中心。 在想，这不还是报班吗？ 转转呗。 哎，对。 或者是院里有没有小朋友啊？写完作业什么的，可以一起交流一下。或者是周六日啊，那就只能是这个方法了啊。 对对对对对。哎，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学校这小朋友可以去旁听啊？我们去旁听一下他们的课程，下了课以后。 其实也是个方法。 哎，对，看看有没有。 有的学校它不是有那种330课吗？ 哎。 哎，就是学完之后的那些就是类似于其他的课，课外课，哎，可以旁听一下啊。 对对对，您小朋友英语要好的话，可以去给他们讲讲，也可以啊。当然我们这个半开玩笑，但是真的是能够想到的也就这些了啊。 行吧。 这位朋友求助的是家里老人的事儿。他说老人呢80岁，每个月补助100元的这个钱呢是在这个交通卡里头的，就是直接给打在交通卡里，这个可以坐车呀什么的。说当年这个钱我要是没用完，这个怎么办？过了新年之后是不是就作废了呢？哪位朋友要知道的话，帮忙给说一下。 啊，他说的是最早的那个老年那什么 老年 补助卡 啊， 那个钱是吧？ 哎， 那会儿还有用券的呢， 是吧？ 反正就是每每到快不能用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延长的期限。 对对对。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就到头了 啊？ 啊，哪位清楚啊？ 100块钱还用不完，我一瞬间就把它用完了。 有的时候想不起来。 哎，对，有可能忘了。 有的时候想忘了就忘了啊。行吧， 买个贵点的。 不是，问题是他这个钱在交通卡里。交通卡只要不作废，你那个就应该钱就不会作废啊，没说交通卡作废啊。 对对对，这个所以 他不是说一个专门的券是吧？说这个不能用了，到时间就不能用。 是是是， 你那个钱在交通卡里，交通卡那谁都能使啊，是吧？ 哎， 这还真 得我理解啊，我理解。 方明认为不会啊，我也认为，我也希望不会啊，我们俩都觉得不会。有没有更了解情况的朋友把这个 最好是这个年龄段的，可能比我们更清楚啊。今儿问的问题都对于我们俩来说 有点 都超龄了，是吧？ 有点难，因为我们俩还年轻，方明还小， 伦家还小啊， 受不了。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求购的一些信息啊。 哎，就是求购的朋友还挺多，咱们看看啊，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的是腌咸菜用的坛子，口不要太大。那不就成泡菜坛子了吗？本人住在，对， 就弄一这么重口味的、啊、 对本人住在学院路啊，这位求腌菜坛子的朋友住在学院路，联系电话是13034339879 13434339879。 这位听众呢，他想求购的是电熨斗，说能用就行啊，他可以自取，13661242669，要求质量好，13661242669。 好，这位朋友想求购的是一个小型粉碎机，他要打一些虾和少量的肉类，也可以打一些干货的那种。朋友们，如果谁知道有这个东西，或者您手头有不用的要转让，您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7800139896，17800139896。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辆男士的自行车，最好带变速的， 哦， 八九成新，他接受价格不高啊，50块钱。游戏吗？ 难点儿，有点 低了、啊。 一般带变速的是吧？这个他 普通的50块钱，有可能有人就用不上了，给您了。 因为他买的时候就贵，是吧？ 行吧，那不行，您再添点儿， 是吧、 啊？商量吧，咱们商量啊。 您先试试，要是一周都没人理您，您下周咱们再说。 今天没人理您，说明您的价格 就爆低了啊。 是，电话是15010432966，他说最好是。8:10到11:30，1:30到3:00， 下午的1:30到3:00， 这个时间段跟我联系啊。 好， 15010432966。 下边这位朋友要求购的是一辆老凤凰24女士自行车，品牌也指定了啊，这个是那个过去那个凤凰的 啊、哦， 要90新以上啊，老的凤凰。 刚才咱们说有一辆老飞鸽是吧？ 哎，对、哦，这个如果还能保证在90新以上，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品牌现在它出的新型号已经也有几年了。 是，刚才我们上一时段说那老飞鸽就有90新，他自己形容啊，26的啊， 好吧，保养的好可能也会有。价格呢可以商量啊，电话是13693352006，13693352006，一位吴先生啊。 好，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台钢琴，没有具体说是什么钢琴啊，只是说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18511778951。 好，下边这位朋友求购一个买菜的小拉车啊，这个电话是13161362012，13161362012。 这位听众呢求一台洗衣机，旧的也没关系啊，在通州，电话是18210805812，18210805812。 啊，这位朋友求购一台智能手机，要求4G 以上运行，内存32G，价格面议。联系人呢是王先生，电话是1781325006217813250062，1781325002。希望这个有闲置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还有一位朋友为老人求购这个使用老人用的那种纸尿裤， 老人用的啊，不是孩子 用的、 啊， 老人 用的， 可以自己取，电话是17800139896，17800139896。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刚刚回复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说，买种子呀，可以奔那个叫做中国农业科学院东门院里面100米有一个花卉市场。哎，这是不是就我说的那个呀？ 啊， 他说公交车特19、74、86路，在灶君东里下车。说如果您想，这就是想买蔬菜种子的话，也可以奔那儿去。 嗯。 当然那儿可能不能采摘啊，您要说想采摘您还就得奔农庄 是 吧， 嗯，哎，刚才咱说那个海淀那个中关村农庄啊，你可以去考虑看看去，嗯，这位朋友说到了，刚才说到了那个这叫什么，说80岁老人用的卡啊，可以去那个物美啊，啊超市发呀，啊稻香村呐、啊、庆丰包子店呐、啊、这样的地方您去消费啊、 嗯、 说今年的钱可以用到明年的3月底以前啊， 行， 到那个时候他才有一个清零。 对，但是他不是说充到、嗯、已经充到咱们那个交通卡里面了吗？ 坐车肯定直接就可以刷呀。 交通卡没说作废是吧、嗯、 对对对， 所以那个您应该什么时候都能用啊，还是说您说的是另外一个卡，您再仔细弄弄明白。 哎，对对、 啊、 他这位朋友说的就是80岁老人以上用的卡。 嗯，就是那专门的那个卡， 哎， 它 不一定是那个交通卡。 对、 啊， 但如果您说的说那个钱确实充到了我们平时年轻人也用嘛交通卡里面、 哎， 那个应该没有说什么过期一说，什么时候应该都能用啊。 没错， 您再自己弄弄清楚到底是充的哪个卡里了啊。说到卡，这位听众说，我上周转的那购物卡已经出手了啊，谢谢这个平台， 嗯、 也谢谢所有的热情的团友们。 啊、 哦，还有位听众呢，想搭伴出去去旅游。 60岁以上的退休女士， 嗯， 啊，这个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结伴一起出去旅游的，可以和这位网咱们的这位这个团友联系，他的电话是18518196282，18518196282。 嗯，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特别的温馨提示啊。 嗯， 就是这种意愿的帮友还是挺多的，但是呢这个毕竟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因为大家都是素不相识的， 嗯， 那如果说有这样意愿的话呢，一定彼此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 哎， 咱们去哪儿怎么去，包括各个方面，就是哎，说白了就是千万千万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以及财产安全，都弄明白了之后、 嗯、 您愿意去哪儿咱们再结伴去旅游，这是件好事情啊， 组团儿。 对，但是一定要就是把彼此就是都弄清楚弄明白了嘛。 是这样，我觉得啊，就是您也不必要当这个全程的组织者，就是大家凑一块儿以后，老姐儿几个商量好了，咱去报一团儿， 对 对吧， 可以，这样更有安全感、啊、 咱们报一旅行社的团，这就都归旅行社管了。 对，或者可以先近距离的、嗯、咱们先彼此磨合一下，咱就奔个通州、 哎、对 啊，奔个怀柔，奔个昌平，咱赶个大集，彼此适应一下，看看适不适合在一起玩，如果适合再说，这人得熟了以后才能玩嘛。 先去颐和园吧，好像公园年票是可以用的。 那景山